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12。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北京语鹰是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作为古都北京常见的夏候鸟之一，它们已经在正阳门城楼上盘旋了近600年。最近关注北京语鹰展览正在正阳门开展。北京语鹰为什么偏爱正阳门这样的古建筑呢？城市文化范儿为您讲述正阳门上的北京语鹰。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古都北京从历史中一路走来，留下了许多雄伟沧桑的古建筑，正阳门城楼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座古建筑有一群特殊的朋友，也是忠实的伙伴，600年来每年都会来正阳门约会，从不失约。他们可以说是北京中轴线上活化的历史标记，这就是北京语鹰。作为唯一一种以北京命名的鸟，北京语鹰和正阳门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它飞越万里，经过了怎样的旅程？如今的人们如何保护北京语鹰？今天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走进正阳门上的北京语鹰。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关主任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正阳门管理处的副研究馆员袁学军。袁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518那一天哈，这个世界博物馆日正日子这一天，正阳门刚刚开幕了一个展览，叫关注北京语鹰。其实以前关馆长也来说过哈，北京语鹰，但是这次是一个专门的这个展览，所以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让我们来了解正阳门和语鹰的关系。来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次这个展览上有一些什么样能够看到的有意思的东西呢？ 这次我们的关注语鹰展呢，就是大家来到正阳门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语鹰与古都北京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渊源。而且呢还能够了解到这个北京语鹰的很多科普的知识。就是它和家燕的区别啊，更重要的呢是我们那展出了就是被风吹落的语鹰的巢，有食物没有孵化的那个语鹰的蛋。最有意思的呢是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展览里呢设了一个就是最有悬念的，我们起了一个互动的那个区域叫神秘兮兮。这个神秘兮兮是我们在展厅的一角做了一个互动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我们叫神秘 兮兮。 为什么神秘兮兮呢？我觉得观众到了我们展厅以后就能够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结合的展览呢也做了一些文创产品。就是以天命玄鸟为元素的书包。还有就是以卡通形象为元素的立体的折纸。这个折纸的折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最后可以放在桌子上放文具啊什么的，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盒子。还有就是根据语鹰迁徙图做的这么一个填图的绘本。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北京语鹰吧。其实之前呢也有过一些介绍，我们知道北京语鹰呢应该说跟北京城这个关系是相当的悠久了哈，而且北京语鹰呢也是在咱们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也是作为这个代表形象之一，是吧关馆长？ 对对，北京语鹰呢其实咱们最早呢是从这个诗经里面提到的，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么这个词呢应该说是这个玄鸟一词呢最早的出处，也是玄鸟生商这一个传说的由来。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北京呢我们说最早叫燕京啊，这个燕和这个燕字。那么其实历史上传说的呢吞了玄鸟蛋然后降生的呢还不仅仅是 咱们说的商， 嗯， 还有包括当年史记的秦本纪里边记的秦。那么其实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 嗯， 我们常说的这个盘古开天地， 嗯， 其实讲的盘古就是生在一个蛋里，这个一个民族呢做他自己很多的故事， 嗯， 那么玄鸟呢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图腾，其实很早很早就说明我们的先民对飞翔的这个功能的那种渴望， 对， 和对飞翔的那种神秘。 那么北京雨燕呢，如果是过去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它在北京的每一座楼台之外哈，都能看到它舒展的双翅搭窝。那么这个北京雨燕它也是属于这个燕子的一个属类是吧？它就是雨燕这一属是吗？ 嗯， 其实它跟那个家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能北京人原来熟悉的更多的是家燕 啊， 雨燕呢实际上它是本身跟家燕都不属于一个科目里头， 嗯， 雨燕呢它善于空中捕捉这个昆虫， 嗯， 它的嘴呢是呈那个三角形，口裂呢非常大，这样呢就它便于在空中捕捉这个昆虫，所以它是能够捕食大量的蚊蝇啊和农林害虫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北京雨燕呢，它是具有高超的这个飞行的本领，它飞行速度非常快， 嗯， 每个小时呢可以达到110到200公里， 嗯， 是远距离飞行的鸟类之一。 对，远的可远的地方了。我记得关馆长原来说过哈，飞到非洲过是吧？ 它单程啊，从北京到非洲大概就10000多公里， 嗯， 而且它不食人间烟火呀，它是嘴张得很大， 嗯， 在飞行中。他去捕食这个空中细小的昆虫， 而且也不歇着，因为在海上也没地儿歇啊。 哎，好，但是他的飞行路线好像不走海， 不走海，他 基本沿着山。我们讲他穿京津冀沿一带一路嘛， 哦、 飞行，他还是从欧亚大陆的这个陆地边上，偶尔从海边上过去。 嗯， 因为海上他没有可食用的昆虫。 哦，陆地上才能有。 对对对， 海上就剩鱼了，他也吃不着。 是是，他够不着啊、 所以说，北京雨燕和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家燕，实际上不是一种。燕子 不是一种燕子， 它一个是属于这个北京雨燕，北京雨燕是属于攀禽， 嗯， 家燕呢它是属于鸣禽，攀禽就是说它是能够只能攀岩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它不能落在这个树枝啊或者电线上。咱们看到的家燕一般是能够落在这个树枝或者是电线上，它能抓住， 嗯，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特殊的一个生理特征吧，就是家燕呢它的爪子三个朝前一个朝后，那么雨燕呢它是四个都是朝前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体毛特征上其实也能看出家燕和雨燕的一个区别吧。雨燕呢是全身几乎是黑褐色的，它只有在喉部呈一点灰白色，但是家燕呢背部呢实际上是蓝黑色的，腹部有白色，而且喉部有一颗栗红色。 嗯， 其实从翅膀上也可以分出来，它比家燕的翅膀要长很多，呈镰刀形的。它筑巢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咱们看到的很多房檐下边的那个巢都是家燕的巢，不是雨燕的巢。雨燕的巢它一般都在高大的建筑物上。 嗯，那我们说这个600年来雨燕每年都会来正阳门跟正阳门相会哈，这个是有历史记载吗？ 有历史记载，大概是正阳门城楼建立了可能没有多久吧，因为它没有很准确的年份， 嗯、 雨燕就来了。其实雨燕呢它是进化的，它跟人应该说一路相伴。 嗯， 那么人们最开始几千年前没有高大的木质古殿，很有可能它就在一些山林啊峭壁上， 嗯， 之所以说攀禽，就是它实际上叫攀登的那个攀、 哦、 哎，攀禽。其实雨燕呢大家从体量可以看到它的翅膀非常大， 嗯， 也就是说它把全部的能量都发展体魄， 飞行的这个 哎发展体魄 技能上了， 它其他方面反而进化的慢，比方说它的发出的声音就简单， 嗯， 它的这个迁徙路线呢一直坚持从北京到非洲。其实我们在研究这个、 嗯、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嗯， 因为它不符合动物这个节能的这个本能，它不是就近、 嗯、 它是那么老远，而且多少年它都是这样。我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假想， 嗯， 就是雨燕会不会当时是跟智人一起从非洲走出来的。 哎呀， 因为它每次都要回家嘛， 嗯， 为什么我们讲迁徙是一种回归的承诺， 嗯， 而他每年都要回老家，每年都要回老家，人一步步从非洲走出来， 嗯， 然后呢他每年都回去，人回不去了，人没他那个速度。但是我们讲在进化这个论上来讲，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翅膀上，放在飞行上，飞得也快，但是呢大脑可能会发育的慢一点。 哎，那这个雨燕刚才说了，实际上就是正阳门建好之后就一直会每一年会过来哈。 对对对。 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应该说北京城其他的地方也会有是吧？ 也会有。其实最早我们现在记录大概应该是他原来在山里、 嗯、 慢慢人

它产了蛋之后啊， 啊， 它们孵化的时候长大了，一起从这飞到非洲， 啊， 再回来，咱们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就现在我们也分不清哪是雄性，哪是雌性，监控上看都长得一样。 嗯， 我们有一个巢穴特别有意思。 嗯， 那袁老师还专门有的时候经常半夜都盯着它，就是我们的阿呆和欢喜。 阿呆和欢喜呢，这是最早回到正阳门的两只雨燕。 嗯， 当时我们正好在举办那个阿呆的欢喜展。 对，我记得在春节前后。 对 对对， 现给它起的名，啊， 是， 所以我们就给它起叫阿呆和欢喜。嗯，这两只雨燕确实特别有意思。 嗯， 他们呢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早出晚归。 嗯， 现在呢欢喜就基本上不离开他的家了，开始准备孵小雨燕了。 哦，已经产下， 啊，应该是 产 蛋 了，因为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看不到他这个蛋， 哦， 这个监控的这个角度。 嗯， 其实特别有意思啊，你们讲为什么叫阿呆和欢喜，就是那个窝被打翻的那一对雨燕呢， 啊， 有一只雨燕吧老被半夜就挤出来，因为它窝小，就俩扑腾扑腾，最后有一个出来在外边特可怜，在那站着。我就说这不好，这是那阿呆，这就是被老婆轰出家门在外边站着。然后正好用那个阿呆的欢喜那个展览名字 来命名， 哎，来命名，那就给这个雄性的起名为阿呆，雌性取名为欢喜。 嗯， 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也分不清哪个是，但是特可怜巴巴的站在外面就是阿呆。 其实，在值班的时候，我还在看监控。 嗯， 他晚上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认为就是阿呆还是在外边睡， 嗨， 欢喜在家里头，在巢里头， 母亲带孩子， 对， 进去是都进去了，然后到晚上又被挤出来了， 啊，对。 但是很有意思，我们想啊，因为他这个大燕子不可能喂大燕子， 嗯， 他俩应该有换班，就咱们分不清 啊，哦， 就是他要出去觅食嘛， 嗯嗯， 因为他吃饭，他不像说大可以吐出来再什么， 对对对， 好像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还搞不懂啊， 嗯， 为什么今年我们叫关注北京雨燕呢？ 嗯， 刚开始观察关注， 嗯， 很多的结论还出不来，恐怕需要几年。 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一块儿， 啊，对，跟我们一块儿去关注， 是是是， 啊，看看谁是阿呆。 网友秋日思雨说，这个大雁是忠贞之鸟，想问问这雨雁是一夫一妻吗？ 是一夫一妻， 也是。 我们对，嗯，我们通过观测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有趣的一幕， 嗯， 就是有一天有一只雨燕，等于算是第三者吧，入侵到另外一对那个雨燕家里去了，嗯，结果这个夫妻俩就使劲的盯着这个第三者，最后夫妻俩一起把这第三者给赶出去了。 齐心合力的哈。 对， 我总觉得他不是插足去了，他是抢家去了，就真的有雨燕。匆匆忙忙，没有窝， 嗯， 他不是所有的人都买了房子， 哦， 他也有的没房子抢人家房子， 抢来抢房子哈，啊， 对，特别明显，哦，这个时候应该夫妻俩是站在一起轰这个第三只， 哦， 嗯， 哎，那雨燕一次这个产蛋产几只呢？ 我们发现的是四只， 四只 、啊，但是它基本上是隔天产一个蛋， 嗯，那都能孵出来吗？ 不会，不应该都能孵出来，因为我们在雨燕没回来之前，我们到顶层上去勘察的时候就发现有没有孵化出来的蛋， 嗯，哦，那它这一年就是产着一波蛋吗？ 应该是，好像没有再多了，咱们目前没有发现。 对， 这次就一个雨燕一窝，把那蛋推出来了，从屋里的挤出来了。 哦， 其实我们也没上去人工的把它搁放回去观察呗。 对，还得尊重这个自然哈。 对， 它可能也有什么问题，它自己就把它给淘汰了。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哦，这优胜劣汰嘛。 北京雨燕是古都北京中轴线上的活态文物，当它们和古建和谐共生，古都北京的文化又被延续了，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北京雨燕跟正阳门有更多的故事能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讲述。小燕子孵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 没问题，没问题啊。是希望到时候咱们节目能做一个直播。 好呀好呀好呀，啊，到时候跟我们连个线说一下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好，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北京雨燕这一可爱又神秘的小生物。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节目。 考还剩短短一个月，关于升学政策，怎样才是权威？怎样的答案才靠谱？直面各大高中招办负责人，得到您想要的答案。5月27日，金华学校与教育面对面联合举办“加油考生”中招大型视频直播，特请东城、西城、海淀、